就应该忘了心痛，我想我会努力学会不再流泪。你离开后的夜剩下一片漆黑，我努力睁开双眼却看不见。如果再见一面，只要一个笑脸，不要问我现在过得快不快乐。我出发到明天，沿途一往悲伤，为了你哭泣的脸留在昨天。哦，我不要再回去，不要再去想起那个夏天灿烂喧哗的记忆。思念总是亮得太清晰，一不小心就会刺痛了我本该平静的心情。我不要再回去，不要再去想起那些糟糕风平浪静的风景。要像你一样勇敢出发，在属于自己幸福的路上前行。 我在这里，我是天空，天衣无缝，我散发温暖，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。风起云动雨飘，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，没有我，你将受尽烈日煎熬。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，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，失去平衡，充满污染。

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，曾打湿我眼眶。 似乎并没改变什么。